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无限。 真的开始了。 谁让你这个必须要得到公安的打击。 我这真是的， 真的像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特别节目《虎啸乐翻天》。今天我们请到了这个人，一出场，真是很有阵势的哈！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的主席李金斗老师，欢迎您。 您好， 欢迎斗老师。那么春节已经到了， 是 虎年了。 对， 这大老虎来了呀！您说您这属鼠的人，怕不怕虎啊？ 虎年呢，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年啊。其实这十二生肖哪年都不错。 对 啊。当然今年就更好了，今年是虎年，而且因为它赶上改革开放了嘛，是不是啊？我们这个国家61周年了， 对， 把60年大庆过了，而且60年来了，咱们国家那么辉煌，现在一天比一天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大家的吃的也好，住的也好，玩的也好，开的也好，开着大汽车是吧，挣的也好，挣了很多的钱，是吧，应该说家家都非常快乐，非常的幸福。所以呢，我说好好好，虎年非常好。 是虎年肯定好，您就更不怕虎了。曾经您那段子好啊，您都打虎了。 对。 那虎虎生威的2010年虎年到了，那这么着吧，节目的一开始，既然您来了，又代表咱们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送上虎福，虎年的祝福。 虎年祝福您啊，每天都有一个好心情。每天都愉快地度过一天，每天到了晚上都大笑三声，哈哈哈哈哈！虎年大笑，虎年有福。 好，福到您家，我们就给您送福去哈。 哎， 那么09年应该说是值得回忆的一年， 可不是吗？ 对于咱们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来说，包括对于咱们北京曲协来说，都有新的变化。 是是是是。 那您就盘点一下，在您心目当中，您认为的09年大计是？ 我们09年北京曲家协会重新那个。 换届了， 换届改组了。那么我们这一届主席团呢，这个应该说老的、年轻的啊，最年轻的啊都有。这个像最年轻的李伟健是我们北京曲家协会的副主席。应该说是很可能将来当主席，因为我们都老了嘛，是吧？那么应该说呢，这个北京曲家协会啊。在这个09年奠定了很多好的基础，比如说我们要搞这个2台真正的曲艺晚会，一个是在这个湖广会馆，一个是在这个地质礼堂，我们将要陆续的要开，一个叫曲艺大观园，一个叫这个曲园春， 那么我觉得这两个应该说都是为曲艺而服务的。 对， 因为有很多的年轻的曲艺演员呢，他们演出机会很少，我们给提供这个啊。北京曲艺家协会呢还出资啊，这个应该说是下了一定的功夫。 没错 啊，因为我们这个虽然这个钱呢不是很多， 经费有限， 但是还是很这个慷慨解囊的。 对对对、 那么过去我们也搞过很多啊，什么我们搞的幽默艺术节，每年都搞这个，是吧？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那么周末相声俱乐部就更不用说了，这几年来得到了北京父老乡亲的关照，我们又重新装修了啊，我们也开张了啊。从开张几天看呢，确实场场爆满啊，一票难求啊。那么我们继续呢办下去啊，为年轻人为老艺术家办一些专场，相声专场啊，纪念演出啊把一些这个好的一些传统相声还有一些新的段子一一的拿出来 都晒一 下，跟大家呢都好好的在那欣赏一下。 嗯，国事家事咱们都得事事关心， 当然 说一件国家的09年的事儿让您记忆犹新，和一件您家里的。 这个09年这个国家的大事就不用说，60周年那是我们最伟大的事情，而且确实中国越来越伟大。现在你不管走到哪儿，你一提到你是这个 中国、 那就相当相当的自豪。相当相当的自豪。这个家里的事情呢，再大也是个小事。不过家里每一个家庭呢，都有很多很多的大事。我们这个相声这个大家庭呢，也有很多很多的大事。有的人拜师啦，有的人收徒弟啦，有的人得奖啦，有的人又上春晚啦，有的人又出了一个好的新相声，我觉得09年很多的事情来说，就是说我们周末相声俱乐部很多的年轻的相声演员他们更加成熟，有的原来没有单位，09年给他们解决单位了，人家可是国家的正式 有人管了， 有人管了啊，这个国家管着你还是很好的。 那当然， 它有一个约束， 对，没错、 这个我们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六律难正五音，你有一个地儿管着你，你总归有一个框框，对你的这个艺术的发展，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所以这一点来说，我觉得这个不管是大家是小家，总而言之，09年是一个难忘的。10年那是一个展望非常辉煌的一年。我们的世博会啊、我们等等很多的事情这一年都要做得非常好，让全世界更加了解我们现在这个非常昌盛的中国。 对，我们好好过过咱们中国年、对，说到好好过肯定得快快乐乐的过， 也让您笑啊。 对，听相声就能达到这功能啊。 是 啊， 陈老师是我们相声界里学问最大的人。 谈不上学问，就是多念了几年书。 您这是客气。 不是， 陈老，学生我有一事不明，要在老师面前领教一二，不知肯其赐教否？ 哎呦，您瞧这会儿算， 有话请讲，当面何言领教二字？昨日夜间偶见一物，其毛灰，其腿短，其骨立，其嘴尖，其尾长，其骨软，蹲在地上抱爪妙算，爬住上墙如走平川，昼伏夜出群居繁衍，虽屡灭而不绝者，此何物也？ 此乃耗子也。 您这学问够大的， 就这学问呢，一个耗子也值得咱这么大惊小怪的。 哎，陈老师，你可千万不要小看这耗子 哦， 它深入千家万户，饱览人间百态，品尝美味佳肴，窥探个人隐私。上至富丽堂皇的宾馆，下至黎民百姓的宅院，来去自如，进出方便，他可以说是不折不扣名副其实的 什么呀？ 地下侦探。 好吗？这耗子比特务还厉害。 哎，反正你要办点什么好坏事，绝对瞒不过这耗子。 哎，那么你怎么知道的呢？ 昨天晚上有两只耗子在我床底下有一番对话，让我给听见了。 哦，

啊，虽然有一些这个过去可能您听过的这段相声今天在这儿又演了，但是呢一个相声它为什么叫回归剧场呢？这个剧场我们演跟到下一个剧场演 不 一样，绝对不 一样，没错， 绝对是不一样。 对， 所以它这个剧场的相声它为什么有魅力，它就在这一点，所以我们都不一样。 嗯， 那么今年我们演这个可能跟去年它又不一样了。虽然这个相声比如说每回都是15分钟，但是呢相差差不了1分钟，但是尺寸、气口、包袱口、 演员的状态啊， 都不一样， 都不一样， 所以他每一回都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呢，不管您是听过的、没听过的，我们有这么句话嘛，是吧？这个您当老的听，我当新的演，啊，但是我是兢兢业业、志志诚诚的给您演这个。 没错，希望逗您开心，博您一笑。 是是是， 真是这样。 演员就是这样，如果您笑了、鼓了掌了，那确实他非常高兴。 对， 说您也没笑，您也没鼓掌，您给他1万块钱，他拿着1万块钱，他回去他难受。 没错，这晚上回家没法睡觉， 啊， 这年啊，对于演员来说没法过了。 对对对 对, 对，希望大家都能开开心心过大年。说到这虎乐呢，其实还有一点就是想跟您说分享的，就是咱北京的京味相声。您看，就是大家已经很习惯了，每年传统新春佳节都得听听相声大会，我们这个品牌已经培养出来了。 没错， 所以我特别想。想让您跟大家分享一下，在您心目当中什么是京味相声，就真正的京味。 这个我们1987年呢曾经去新加坡演出，应该说相声真正的走出国门啊，到这个新加坡去一个相声一台相声晚会，这是第一次。我们当时打的这个旗号就叫，就是这个底幕上就4个字，北京大字相声，小字北京相声。 哦， 北京相声。 嗯， 我们演的就是这个，而且节目基本上都是跟北京有关系。比如我们陈老师演的单口相声《君臣斗》， 哦， 啊，我和陈老师演的这个对口相声《阴阳五行》。 嗯， 我们3个人演的相声《八马褂》，我师父演的相声赵振铎赵振中的《八扇屏》。这个刘洪怡跟李建华两个人演的杂谈地方戏， 嗯， 学的都是北京的一种地方戏，所以这些东西我们基本上都说的是北京。北京的相声呢应该说是很规矩的。 对 啊，大家如果说经常听这个像我师父啊赵振铎先生这个说的很多的相声很有北京的味道。你比如说他吃的说的吃元宵也好啊，这个大保镖也好啊，他基本上都是，还有这个三节会，就是开粥厂， 嗯， 我们北京叫三节会，啊，他讲的都是一些北京的民俗，是吧？你要是说现在你就说这个，就是他这个三节会里是江米粽子100，神符1张，一碟黑桑仁，一碟白桑仁，一斤带瓣的甜樱桃，这个东西。现在每一个都是一个文化了， 对，还真是。 神符1张，神符是什么呢？五月节、八月节、腊八、年下，这个东西它都分得非常清楚。它应该，你比如说它这年下，5尺高密供一堂，这个密供啊，就过去到年给人送这密供，这一堂密供啊， 嗯， 咱们现在就是这密供都是砸碎了，它这是一堂是搁在那儿的， 对对对， 哎。他这个东西都不是这个字了红字了白，到你到八一节了字了红字了白，现在都没有人， 没 有，都是广东月饼。 对， 其实北京呢，皮浆月饼字了红字了白都是非常好吃的东西。 没错 啊，当然现在因为我们生活水平好了，这个不愿意吃甜的， 各地也都在交流了， 不愿意吃这甜的，嗯，是吧？其实老北京的人呢，你到过年了什么的，大拔件儿、小拔件儿这些东西，这个场店儿啊，这个非常有代表北京特色的。是吧？过年了，穿新衣服，举着糖葫芦，拿着风车，是不是？个儿高的人呢，把这个孩子呵到脖子上了，老远就看见，哎呀，这一看，他像一个过年的， 嗯， 啊，虽然有风，啊，虽然比较冷，但是他很红火。那么反过来说，北京相声它就是这么回事。 明白了， 哎 哎，您这么一解释，我觉得大家伙儿就能够特别生动的去理解了。 对对对对， 所以北京籍的相声名家们，真是打小就在北京学艺， 嗯， 然后呢给大家说相声， 对， 用的呢也是北京话， 北京话、 啊、北京话、嗯、说出来呢您就明白是什么的味儿，您就好好去咂摸咂摸。 对， 另外呢相声作品当中那些内容其实就在叙述着北京的文化和历史。 对， 嗯， 这个特别是你提到这个北京话，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北京话在不断的变迁， 对， 不断的变迁。我们现在有一些误区啊，一说北京话呢就是比较嗲的这种，实际呢这是一种误区。 嗯， 还干什么可以怎么了这儿呢，这不是北京人。 对， 北京人说话非常的有味道， 嗯， 它很浓， 嗯， 它很谦和。 您 哎， 嗯， 您上哪儿啊？ 对， 您到家替我多问好。 嗯， 他您的他是这种，他很谦和的，他并不是这种非常油啊， 甩着就出来了。 哎，甩着不是，这他们误认为这是一种北京话。 您说太对了， 实际这个不是，这是一种小胡同啊，或者是很边缘的一种，这个层次不是很高的人说的一种东西，不能代表北京话。 对，北京人真的是全球都比较文明的客气，懂礼貌，真是这样。 对， 我到有些地方旅游，人家一听北京人吧，说话客气。 对， 您看怎么着？对， 对你我他仨没有。 对，真是这样。 没有你我他仨。 嗯， 那你这个，我有一个徒弟是毛威。 嗯， 他是上海人。 哦， 实际他是北方人。 对， 他是北方人。他一给我打电话，我给他挂了三回，他就改过来了。 嗯， 啊，他一给我打电话，师傅你好，我给挂了。师傅你为什么给我挂掉？ 又挂掉了， 又挂掉了。第三回，师傅，您是不是生气了？哎，我说今天你会说话了，而且你会说相声话了。相声是以北京的音为基调，然后我们吸取了很多的普通话，我们经过我们的加工，让大家都听得懂，所以必须得说您。所以我的这个孩子，就是他在家里头，比如说他要谈到了某一个演员，他也不会说他怎么回事，他不敢这么说。 嗯， 啊，他见着也得说您，他见着姜昆他永远都是姜叔您好啊。 嗯， 哎，他也得这么说话，这才成。 对， 所以是北京人，他有这个特点。 嗯，好，那就这么着，听着我们的节目，别忘了您一会儿出门串亲戚，看见您的邻居了，我们也都问候上一句新春好，您好啊，让我们李金龙老师再一次跟大家亲切的用咱北京话跟大家问候一下。 各位听众朋友们您好啊，我这儿给您拜年嘞。 行，咱们下半时段接着来。 好， 在众多的相声名家当中 啊， 我最喜欢跟您李老师一起聊天。 谢谢您 啊。 我得问问您， 怎么呢？ 为什么愿意跟我聊天？ 因为您的文化水平高。 嘿，小孩说实话，八零后的吧，好孩子，八零后的孩子眼镜看得出来我有学问。确实啊，我跟那犯贱的不一样。学问高啊， 学问高， 学问高啊。 哎，忘了问了，您是什么学历啊？ 学历是这个差七分钟。 怎么样， 大学没毕业？ 太可惜了。 就是 就差七分钟。 哎， 没把您毕了。 嗯， 没有让您毕业。 我说你说话别大喘气好不好， 开一个玩笑。 确实 啊， 学问很大。 是吗？ 还告诉您 怎么样， 您别开玩笑 啊， 自学成才了。 哎呦， 天天看书。 嗯， 天天上网，投名师访高友。 呵， 经过我的努力， 怎么样 拿到了学位。 您有学位？ 有学位。 您是硕士？ 不是。 博士？ 不是。 烈士？ 就是啊。什么叫烈士啊？ 您是什么士呢？ 我这个学位是三个字的。 三个哦，芝华士。怎么 着？您说那是洋酒啊？ 哦，博士后。 不对， 您是 博士前。 什么叫博士前呢？ 腿快呀。 哦， 硕士、博士、博士后在我后边，蹭一下我就跑头里去了。 您也爱看热闹。 我看热闹干嘛？ 跑得快了。

I'm not afraid to

刷朋友圈，